好，恭喜发财啊！马年进步啊！咁啊，喺呢个马年嘅第一集嘅节目咧吓，2014年2月2日嘅惊会天下啦。咁啊，系喺录音室入边咧，有我大卫同埋安东尼喺度嘅，为大家拜年啦！ 大家好，大家好。 咁通常咧就啲财经节目啊，或者外汇节目咧，都唔知点解咧，硬系咧用啲熟嘅角度去睇嗰个市嘅。咁啊，揾个好嘅唱淡，吓个坏嘅唱好咁样样，咁啊做翻个 hatching 咁样。啊，混亂啊，又好嘅唱淡，壞嘅唱好啊，咁唔理啦，咁我哋依然都係用翻我哋嗰個思維模式去分析嗰、那個匯市啦，咁樣樣嚇。咁啊，新興市場嗰度啊繼續跌，雖然係加息嘅時候，係咪 ，Anthony？ 啊，係啊，其實上個禮拜頭嘅時候咧，就大家嘅焦點都仲喺新興市場嗰度啊，咁因為其實嗰個股市方面咧，都仲係跌唔停嘅。咁譬如好似香港港股咁咧，上個禮拜一開始已經跌咗400多点啦。 系 第一日已经跌400多点啦，咁而美股嚟讲亦都系咩咧？即系继续跌啦。咁最主要嚟讲咧，就系大家担忧咧，就系新兴市场嗰度会唔会继续出问题咧？咁造成新兴市场嘅问题咧，最主要几样嘢。第一就系话美国做 tapering 啦，即系喺美国开始收水，所以啲资金咧就开始翻翻，即系少咗啦，少咗啲资金，啲资金亦都翻翻去。 国 啦，啊，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咩咧？第二个就系话中国嘅经济咧，就、大家都惊住会有一个硬着陆嘅情况啦。最主要嚟讲就系话，佢自从前个礼拜四啊，汇丰公布咗嗰、那个啊制造业 PMI 系啦，啊跌翻落去穿翻50之后咧，咁大家都开始惊就话中国经济系咪真系想象中唔好咧？会唔会有机会出现一个硬着陆嘅情况咧？咁所以一啲国家咧就系话同中国嘅貿易往來比較頻繁嘅啦，就譬如話啊，好似話咩啦，即係啊韓國啊，啊或者即係巴西啊啊呢啲咧就率先就下跌啦，啊咁而第三個原因咧就係話咩啦？第三個原因就係話有啲國家咧，佢自己本身已經係啊嗰、那個經常帳赤字已經係龐大嘅啦，咁再加埋個政局不穩咧，就亦都令到啲資金喺佢個國家嗰度咧係感到非常之唔安樂啦。咁所以亦都一資金咧就分分鐘啊，分分喺啲國家度流走啦。咁最明顯咧就係話個土耳其啦，啊土耳其嗰個里拉嚟講咧，就其實喺上個禮拜咧，即係前個禮拜咧已經係跌創新低嘅啦，即、就、係、是、一路都創歷史新低嘅啦。啊咁而到上個禮拜嚟講咧，就土耳其央行咧亦都喺開會之後咧就決定咧就加息4/4厘。哇，其實呢個幅度好大嘅，因為好少央行一加加息加4% 又多啊，咁就將嗰個利率咧就定咗喺嗰個12厘嘅水平啊，咁就希望防止嗰啲資金咧就外流，係啦，冇錯啦啊，咁啊，仲有就係話咩咧？仲有就係話啊，南非嘅央行亦都係加息啦，印度嘅央行亦都係加息啦。咁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央行咧，亦都係開紛紛咧，就係話驚住啲資金一路流走嘅時候咧，啊，就對個經濟個影響會太大啦，所以亦都係加息，希望留住啲資金咯。啊，咁所以我見到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啊，新興市場貨幣嘅情況仲未真係穩定嘅時候咧，咁大家個市場都金睛放眼望住呢啲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咧啊避險情緒咧仍然係高漲啦，咁所以嗰個 yen 啊、瑞朗啊呢啲咧仍然係受到追捧咯，咁而嗰啲歐洲貨幣嚟講咧，亦都係有追捧下啦，即係譬如個 euro 啊，同埋嗰個磅啊咁啊，即係走亦都係高，即係居高不下啦，咁反而咧就係話啲新興市場或者係啲商品貨幣咧。就走勢係比較弱少少嘅，即係包括澳洲啊、啊紐紙啊，同埋嗰個啊加紙啊，呢啲都係咩啊？喺低位嗰度，即係升唔到上去嘅。 啊 啊！咁直至到禮拜三嘅時候咧，就咩啦？啊，禮拜三嘅時候咧，就嗰個聯儲局議息啦。啊，咁佢議息之後，咁結果亦都大家亦都估到啦，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將嗰個買債嘅規模咧再縮減100亿啦。就是由750亿減少到去650亿噶， 嗯， 啊，咁呢一樣嘢嚟講，對個美金自然係會有啲利好啦。雖然咧就係話嗰個美國嗰個10年yield咧，啊，當日嚟講係跌穿咗 2.7%， 創咗兩個月新低啦。咁但係咧個美金仍然係升嘅，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兩樣分開兩樣嘢睇，就係話個10年yield咧。就是因為啲資金咧就走咗去美債嗰度，因為美啊 個避險情緒高啊嘛，咁所以個美股又跌啊嘛，咁所以嗰、那個啊資金去咗美債嗰度，就令到嗰個美債升咧啊，而嗰個 yield 咧就跌穿咗 2.7%， 啊，咁、但係聯儲局嗰個 tapering 即係啊繼續瘦身呢個行動咧啊，就令到個美金咧就好有支持啦。咁所以我見到咧就係話嗰啲啊一啲比較抗跌力強嘅貨幣嚟講咧，即係譬如好似啲啊 euro 啊、磅啊。啊！呢啲亦都系开始啊，高位企唔住啦，开始亦都碌翻落去啦。 嗯。 啊，咁上个礼拜四咧就有新西兰央行议息啦。啊，咁大家都期待咧就系话会有机会加息嘅，咁但系结果嚟讲咧就系按兵不动啦，乜都冇做到啦。啊，虽然佢讲就系话有暗示可能会喺三月嘅时候加息，咁但系个市场咧仍然系即系。反映出嚟就係唔係話咁滿意啦，所以個樓市 大家都期待加息都好耐嘅，咁啊而家第一季都過一半啦， 啊係啊，因為咁佢都係咩啫？一月嚟講佢都係第一次議息啫，咁但係只佢舊年講嘅時候，佢話佢喺第一季會加息，話亦都講就話喺上半年會加息，咁但係可能真係冇咁快啦，咁而佢嗰個本身嗰、那個冇亦都冇一個加息嘅迫切性啦，見。啊，咁佢亦都唔似得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咁啊，出现一个资金流走嘅情况，咁所以佢其实唔需要咁急咯。啊，咁但系 anyway 就系话个市场都系喺度反映咧，令到个楼指咧就高企唔住啦。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个楼指都仲喺0.83楼上嘅，见曾经见过。啊，咁但系到咗礼拜四去议息完之后咧，啊最低跌到落去0.8126。咁就已經係咩㗎喇，咁已經係跌咗差唔多兩個尾先，到上個禮拜五呢就繼續跌啦，咁最低嚟講係見過0.8061嘅。咁、除咗個樓指之外呢，咁上個禮拜亦都尾嘅時候呢，個 Euro 個跌勢係比較明顯少少啦，即係我哋過緊年嘅時候、即係我哋踏入年初一嘅時候呢，我見到就係話好似嗰個 Euro 呢啊，就個跌勢係比較顯著啲嘅。咁最主要係三個原因啦。其實個 Euro 跌就第一就係話歐元區公布咗一個一月嘅 CPI 啦，係啊，咁就跌到落去0.7% 嘅。咁其實0.7% 咧就去前個月係0.8啦，啊，跟住上個月咧就前個月係0.9啦，上個月0.8啦，跟住0.7啦，咁一路係咁跌嘅。啊，咁而 0.7% 個意義比較大啲咧，就因為上一次咧歐洲央行議息嘅時候減息嘅時候咧，啊個佢就係因為個 CPI 咧跌到0.7%，所以先至係減息嘅。咁所以大家都諗住就係話啊，通縮個威脅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個 ECB 即係個歐洲央行咧，今個禮拜四議息嘅時候會可能會有任即係有一啲嘅行動出嚟。啊，咁而到從而咧，就導致嗰個 Euro 咧啊就受壓啦。呢個第一個原因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話有報道講咧，就係話啊德國同埋法國咧喺上個禮拜初，即係上個禮拜一、禮拜二嘅時候咧，就同三頭馬車開會。三頭馬車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講緊國基會啦，啊嗰、那個歐洲委員會啦，即係 European Commission 啦。啊，咁仲有就係話歐洲央行啦。啊，咁同三頭馬車開會就檢討嗰個希臘嗰個情況嘅，啊個咁得出嚟嘅結論咧，就係話對於希臘嗰個財政狀況咧，大家都係唔係咁滿意，啊咁認為咧就係話希臘好大機會會喺下半年咧係需要50-60億嘅啊進一步援助嘅。 咁希臘嗰、那個、公務員或者係政府個開支咁大咧，咁誇張咧，咁你一時間去改變嗰個情況都幾難的。 佢系節衣縮食咁，但系實際上個效果嚟講咧，即係其實就只不過令到越嚟越痛苦啦。因為啊，節衣縮食嚟講有咩咧？有幾個情況咧？嗱，譬如好似啊喺97金融風暴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就係話啊，國際會亦都開過一啲藥方咧，就係、是、需要一啲亞洲嘅國家去節衣縮食，包括泰國啊、韓國啊咁。但我哋知道就係話亞洲人嚟講咧，佢哋都係比較刻苦耐勞嘅，即係你要佢哋啊慳咧，佢哋係可以做到嘅。當年大家都記得啦，即係啲韓國嘅婦女，甚至乎將自己嘅私己，即係將嗰啲金啊攞出嚟貢獻俾政府嘅，即係無條件咁、咁所以佢哋咧就可以做到一個火鳳凰重生嘅情況啊。咁但係喺希臘呢啲即係西方呢啲。 啊， 即系个人主义特别强嘅国家 啊。唔系，佢哋享惯咗一个福，即系福利主义比较啊膨胀啊，咁所以咧就佢哋其实享受惯咗啊，佢哋系唔惯做呢一个节衣缩食嘅动作嘅。 咁我又再次重申啊，香港行嗰度绝对唔系福利主义啊，所谓综援只不过一啲好低层次嘅 系啊 嘅咋 吓，即系 福利主义完全系唔一样嘢嚟噶吓，所以大家唔好误会。 应付你生活所需啫，嗰啲就系啦。但系喺希腊嗰啲唔系， 希腊嗰啲超级过分。 希腊嗰啲即系话。去啊！就算是接受緊政府的救濟，咁佢哋都仲係響即係做即係用緊一啲好奢華嘅生活噶嘛。 冇錯 啊！而且佢哋亦都覺得就係話啊，德國欠咗佢哋嘅啊，即係如果德國就算俾錢佢哋使嚟講都應該嘅，因為德國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係喺佢哋身上都攞咗好多嘅，即係納粹黨嗰陣時候。 即係等於我哋永遠都喺呢個平誒呢、這個走去抗議呢個日本咁樣嚇，都過六十年啦都。 啊，冇错啦！ 我都唔明点解动咁大仇恨嘅，真系。 嗯，冇嘅，即系始终嚟讲，你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你日本所做嘅小动作嚟讲咧，都系令到人哋非常之唔开心咯。即系有好多嘢，我想放低咁，但系你仍然不断挑起令我哋嘅即系喺度挑起我嘅情绪嘅时候，咁当然系有好多嘢就系话唔能够大家真真正正咁去放低。 好，咁翻翻嚟个汇市咁嘅样 啊。咁即係第一個原因就係話咩啦 ？CPI 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話歐債危機咧，亦都有翻發嘅可能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哦，原來希臘都仲有問題嘅，咁亦都大家亦都講，即係大家心知肚明就話法國嘅情況其實亦都唔係咁樂觀啦，因為歐洲嘅情況係出現咗兩極化嘅。啊，即係除咗即係可以講就係話德國咧就頂起一半成個歐元區嘅。啊，咁所以大家都驚住就啊歐債危機會翻發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令到個歐元咧受壓啦。咁第三個原因咧就喺華爾街日報咧有一篇報道咧，就係講話德國央行咧將會要求歐洲央行咧就唔好再做一個即係買債嘅時候咧唔好再做一個消毒嘅過程，因為而家咧嗰個歐洲央行。佢所行嘅咧就唔係一套 QE， 咁佢所行嘅咧就係話我就向啲成員國發錢借錢，或者係向啲成員國啊嘅國家買債咧，啊我係會做一個消毒嘅過程嘅，就係、是、話我啊啲錢啊放咗出去嗰啲咧，我會喺嗰個銀行體系裏面咧就抽翻出嚟啊，咁從而令到嗰個流動嘅資金咧係冇增加到嘅，啊咁但係有個報道講就係話德國央行咧就要求嗰個歐洲央行咧就唔好做呢一樣嘢，咁變咗咧就係話歐洲央行可能日後嘅買債咧係可以變咗一種係純 QE 嘅，即係好似美國同埋日本咁嘅，就即係印銀紙啦，正正式式嘅。係啊，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亦都令到個 Euro 咧就受壓嘅。咁呢三個原因咧。啊，導致到咧個 Euro 係咩啦？即係啊，高位企唔住就碌咗落去啦。上個禮拜四嘅時候咧，都仲係1.1366嘅，咁但係到咗禮拜五咧，就已經係跌到落去1.1374啦。啊，咁跌咗之後，亦都係足足跌咗兩個美仙咁上下啦。 嗯，咁反而呢個日本紙又強翻嚇，咁、會唔會同春節有關咧？定係一個避險作用咧？ 其實最主要嚟講都係避險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嗰個。啊，數據方面咧，亦都顯示就話佢個經濟係繼續有進展嘅，咁即係變咗就係話啲人亦都覺得就係話佢唔需要個 yen 太弱，即係而家嘅 yen 嘅水平咧，其實已經係收到一個效果啦。啊，咁所以咧就個 yen 強咧，咁仲有第三個原因咧，就因為個套息交易嘅拆倉啦。啊，咁我係知道就係個 yen 弱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啲人借啲 yen 咧，就走去套啲高息嘅貨幣，或者走去一啲新興市場炒兩轉嘅。啊，咁但係而家大家嗰個避險情緒高漲嘅時候啦，咁變咗就係話啲即係冇人再借 yen 去做呢一樣嘢啦，即係個風險太大啦。咁甚至乎咧，有啲已經做咗呢一樣嘢嘅咧，啊，佢哋係會譬如喺新興市場啊，或者係啲啊其他嘅高息貨幣嗰度咧，就平翻倉。啊，就還翻啲 yen， 所以個 yen 咧係啊臨尾嘅時候，亦都係高收去翻102樓下收市嘅。 嗯， 啊，咁但係雖然係咁啦，咁對於我哋嚟講，亦都唔係太大影響啦。因為其實我係上個禮拜所俾嘅 range 嚟講啦，啊，其實亦都係維持翻一貫嘅水準啦。咁當然最滿意嘅就係嗰個 euro yen 啦，個 euro yen 咧，我哋俾嘅 range 係1.385到1.4120啦。 啊，咁但係最高嚟講咧，就去過141嘅26啦，即係比我哋嗰個 set 嗰個上限嚟講高6點啦。咁大家如果 set 位做咧，就一定做到啦。啊，咁而最低嚟講咧，佢係低收嘅，去翻13744收市。咁如果你譬如話真係入到市嘅話咧，啊，係可以去翻我哋個138半目標，甚至乎咧可以賺多100點嘅。 嗯。 啊，咁而其他幾隻嚟講咧，就譬如好似個榜嚟講，我哋亦都做到啦，因為我哋 set 個 range 係163.5到16580啦。咁最高嚟講去過166嘅24啦。咁如果你喺16580嚟講咧，啊，你估到嚟講咧，咁你都係捱40幾點啦。咁但係最終嚟講收市咧，啊，係去過164嘅32收市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估咗嘅話咧，係有150點嘅利潤嘅。 冇錯啊，咁而嗰味噶， 係啊，嗰、那個澳洲紙嚟講咧，就亦都係咩啦？即係亦都叫做到啦，因為我係 set 個 range 0.858到0.882，最高係去過0.8825啦。咁亦都係即係俾我哋個上限嚟講，超出咗5點啦，亦都得俾到大家估到啦。啊，咁而最終嚟講咧，就去跌過落去0.8677。啊，雖然最終咧就升翻上去0.875收市，咁但係如果以收市價計，亦都仲有70幾點嘅利潤啦。啊，咁其他嗰啲亦都冇乜點樣特別走甩嘅，即係叫做個波幅走得比較遠嘅係個加字咧，個加字我係 set 嘅係10880到11140啦，咁佢最高去過112嘅24，即係比我哋嗰個 set 個 range 個 set 嗰個上限嚟講咧，係高出咗80。係如果我哋 set 100點指示嚟講，其實亦都係冇指示到最終啲收市嘅時候咧，啊，亦都係同我哋嗰個水平嚟講，亦都有十零點執嘅，咁所以。啊，上個禮拜嚟講，如果跟住我 range 入市咧，亦都係叫做豐收嘅一個禮拜啦，亦都算係即係送俾大家份少少嘅新年禮物啦。 啊，冇錯啊，咁今個星期又點樣樣去睇咧？嗰、那個大勢係 嗱，今個禮拜嚟講咧，就大家都啊睇緊就係話咩咧？就係、是、話新興市場嗰度究竟會唔會話平定咧？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有幾間央行係會議息嘅。咁包括禮拜二咧就有澳洲央行啦，禮拜四咧就有啊英倫銀行同埋歐洲央行都議息啦。咁當然大家而家佢哋嘅議息結果嚟講咧，都係會有一個啊影響力嘅對於個匯市嚟講。咁譬如好似個澳洲央行嚟講，大家都覺得就係而家佢又有機會再減息嘅。咁所以佢會唔會話真係做呢一樣嘢咧？大家睇住啦。咁亦都英倫銀行嚟講咧，就係話佢講咗就係話喺今次嘅會議嗰度咧。佢係會喺嗰個利率嘅前瞻指引嗰度咧做一個修訂嘅，係啊，咁佢究竟點樣修訂法咧？因為我哋知道就係話英國嗰個失業率咧就已經跌到落去7.1% 嘅啦， 係 啊，咁如果當佢亦都講過就係話，如果當佢個失業率係跌到落去7%嘅時候咧，佢就會有機會加息嘅。咁如果而家已經係咁近嘅時候咧，啊，佢會唔會話真係？啊！提出話會有機會提早加息咧，咁呢樣嘢大家亦都注視啦。當然就仲有一樣嘢就係 ECB 啦，啊，歐洲央行嗰度咁啊，上個禮拜出嗰個通脹數據係去到 0.7%。啊，咁會唔會觸發到歐洲央行係會做一啲嘢咧？啊，咁呢樣嘢亦都大家要睇住咯。咁當然就話除咗啊三大央行意識之外咧，咁亦都係啲數據啦。數據方面嚟講，啊最重要嘅當然就係禮拜五就嗰個美國嗰個就業報告啦，亦都再次出籠啦，最新嘅。啊，咁呢樣嘢大家亦都會睇住啦。咁仲有就係話歐洲方面嗰啲 PMI 啦，即係製造業嘅 PMI 同埋。啊，嗰、那個服務業 PMI 就喺會分別喺禮拜一同埋禮拜三出籠嘅，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睇清楚就係咩歐洲嗰個方面嗰個製造業同埋個服務業個進展究竟係點樣咧？啊，咁仲有就係話咩咧？仲有就係話即係新西蘭啊同埋嗰個加拿大啊都會有一個失業率嘅報告，失業就業報告出嚟嘅，啊，咁上次我知道就係話新西蘭啊曾經碌過耐就因為個新啊咩啦，就係因為嗰個失業率啦，而個加拿大亦都係啦，個失業率上次係應該係6.7%定6.8%跌到落7.2%嘅，咁會唔會進一步惡化咧？啊，咁亦都係個加紙能唔能夠企定嘅啊背後原因啦。啊，咁當然最重要都仲係美國嗰邊啦，美國嗰邊就係話佢上次已經跌到落6.7%失業率，啊，距離嗰個央行嗰個目標6.5%已經唔近啦，咁會唔會繼續跌落去咧？咁呢個亦都係大家需要注視啦。 嗯，啊，咁啊，新年嗰依個星期咧，嗰個匯市啊， 分析啊咁樣啦，祝大家咧嚇，即係跟住阿安東尼嗰個指示咧去入市啊，咁啊再賺多啲利是錢啊，咁啊喺度咧就再次恭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啦，馬年進步啊，最緊要身體健康， 大家龍馬精神啦，如意吉祥啊，身體健康最緊要。 係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下個星期咧我繼續為大家報道最新嘅匯市消息啊嚇。 OK， 拜拜， 拜拜。